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集。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Hello， 你在吗？我知道你一定在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只是你有时候不说话，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心情。欢迎你在22:05的28秒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集。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五了对吧，马上就要放假了，明天还要工作一天，你的心情是不是可以选得稍微的轻松和开心一点？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想，终于有了3天的假期，我可以放松自己，我可以坐着高铁去我想去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我可以去郊区看看盛开的花朵，可以打扫打扫我的房间，收拾一下最近的心情。有些想法会在假期变得很快乐，节奏可以非常的舒服。其实十点大陆集这个节目节奏也非常的舒服，只要你来到十点大陆集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窗口，每当10点钟这扇门就为你打开。相约十点大陆集，我希望成为你和我的一个习惯。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十点大陆记，还有就是新浪微博搜索周大春。当然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搜索获利982。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下周一其实在放假的时候啊，那我也会直播，在直播间等你哦。深夜电台不打烊，我们的搜索会变化，以后你再听花椒再看花椒就不是活力982咯，就是十点大陆记，它的名字改了，终于有了我们专属的花椒的 ID， 是不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我想那一天下周一一定要很多的朋友为这件事情感到开心，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成果。今天晚上我们聊的话题是你不要这样想。想这个词是个能动的主观能动词，你可以想很多想要去的事情，想一个人，想去做的事，想拒绝，想接受，想太充满了自己的个人和主观以及对世界观方法论的认知。我希望你不要放弃一些自己理想的追逐，不要对现在不太满意的生活节奏继续让它沉淀下去，时刻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时刻神采飞扬。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头，有一个朋友说，准子啊，你晚上还会很精神吗？其实我每次来到这个直播间我就觉得很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着我，多少人在听着我说话，只要有一位朋友能够真心真意地听完我放的歌，说的每一句话，能在这样一个片刻里有一种共鸣或者情感的慰藉安慰心境，我就很开心。好了，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第一首歌速度稍微快一点。周末虽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周末，我希望女孩子们穿上红色高跟鞋去赴一场很久之前蓄谋已久的约会，来自于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是想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在直播间里能感受到我的用心，这是个不得不去想的问题。虽然我有时候告诉自己说不要这样想，何必呢，但是一个天天熬夜的人，他真的希望有很多共同品味的人一起品茗这样的夜晚。我真的这样想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样想的原因。如果两个人，如果一群人，如果一众人有共同的喜好，那所有的想法都变得很简单很直接。我真的希望所有来到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不管是你通过音频的方式收听，还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收看，我希望你把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就现在。如果你在看视频，把这个有爱的十点答录机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来到华侨看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当然前提是你喜欢十点答录机。刚那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你想想有多久你没有去约会了？我在想，我已经很久没跟朋友聚会了。哎，约会跟聚会是完全两个概念哦。约会一般是异性之间的哦，甜蜜的；聚会就是非常消遣的、放松的。可以是一群男子，也可以是一群老朋友，男男女女在一起喝酒聊天，那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假日时光了。希望我的假日有这么一天跟朋友团聚。接下来要给你放送这首歌曲，我很少放林俊杰的歌，就林俊杰的唱歌有他自己独特的电子的曲风，但是这首歌曲呢，写词的人很漂亮，你应该知道他是谁。当爱笑的眼睛出现了你的眼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一双眼睛会微笑，窗口打开了，心灵也打开了，你整个人也放松了，就像现在那样。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 次见一个朋友的话，真的说一点自私的感觉，我喜欢看一个人的眼睛，五官里最重要的眼睛，那是双孔。 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他无法代替。微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 写的是已经离开他的爱笑的眼睛。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离开他之后，你才想起他的纯真与美好。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想要的生活？如果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得到的生活，千万不要退缩、沮丧、难过，我求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你真的在这个城市当中孤单寂寞到没有一个人聊天的话，来找我，我在这里等你。每周一到周五我都在这里等你。22点你打开收音机锁定982，你打开花椒找到我，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很熟悉的朋友，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从来没见面但是推心置腹的人。十点答录就有一扇门为你开着，你要这样想，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这个城市没有人陪你，我在陪着你。刚刚那首歌来自林俊杰 GG 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你发现没有，如果我严肃的说话是这样的，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如果我微笑的话是这样的，你能感觉到吗？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你微笑对他，他一定会觉得，哎，我们可以交流的更多，我们可以分享的更多，心里没有那层膜隔着，我们到彼此心房里走一走干一干，就会很开心。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要点歌，那个片花你还记得吗？我现在放给你听，那个片花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 点一首歌。每当深夜，每当深夜，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我看到晚上的花椒的正在看我直播的人已经达到50000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样，但是每天晚上的数字比这要少，今天是最高峰，我很开心。我希望来这里的朋友真的把你看到的这档节目的十点大陆机的心情和你的收获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来看十点大陆机，记住这样一个节目。接下来在十点大陆机的点唱台深夜舞台上登场的这位歌手久违了，张悬。南国的孩子，我是北方长大的人，我经历过春夏秋冬，我看过雪，南国的孩子会是怎样的呢？他们至少是柔软的，小小的，直接的，我不确定。南方的人想要北方来看看，北方的人想要南方去过冬。如果换位思考如此简单， 风扬起了你 情感就不那么难了。 不经心地摔过鬓角，笑可以天然地飘洒，心是一地草叶唯一的家。你是南国来的孩子，人要

飞有非常好的乐感，在夜晚的时候你自己听他录的每一张唱片的每一句话里头的每一个颤音都是非常巧妙和纯真的，有一种空灵的优越感。每一个 girl 他的 ID， 王菲的 ID 就是不顾一世。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淇，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谢谢音乐人秦四峰。秦四峰是谁？大家也许不太了解。秦四峰是全亚洲最优秀的爵士乐手音乐家、画家，这些所有优秀的音乐人会告诉我们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所以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你不要想一些很灰色的部分。也许你现在不是生活很尽如人意，你的工作并不是你的兴趣点，还有很多很多你方方面面不太觉得很好的地方，都换位转换思考一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当中做到最好？你是无可代替的。有些人永远会比你年轻，有些人永远会比你漂亮，有些人会比你富有，但是你是无可取代的。你如果心中有这样一个感觉，就一切朝你的理想努力，只是时间的问题，请相信我。你说过的每一句话，读过的每一本书，行过的每一段路，爱过的每一个人，满天繁星都会看得到。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路机，嗨，你们好，我从左侧45度看你们一眼，因为我要盯着那个镜头。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能看到我吗？我是在这个深夜电台北京城市夜晚的时候陪着你的一位电台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你们好，欢迎你进入十点达路机的世界和音乐的氛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非常推荐我个人觉得曲婉婷 这首歌的曲子写得非常好，但是我苛刻了一点，曲婉婷可以再唱的细腻一点，因为她是一个北方的歌手，北方的歌手特别是东北的姑娘唱歌有一点点直接给啊，直接拿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确实你要好好听听看。这首歌叫做《双城丹心》，两座城，一颗心，在一起还是分开，曲婉婷的声音在夜色里真的会发光。双城丹心， 远瞧着海浮在城市天际，想飞然后离去，将来思念你，人在孤独里，心在世界游离，这迷叫尘埃，真到多成回忆。在哪里？哦，梦，对不起，为了找回自己，我去晚安了。爱是双城的雨，莫非是爱被时空移开，换了一秒就回来，让我只想往事不。说声还来不及听回音，渴望再用真爱追上那曾经，一双城市里打着回忆的心，早安了，我那远去的你。 谢谢曲婉婷在深夜时分带来这首《双城丹心》。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 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我已经记不清楚接下来我要给你播的这个 MTV 是我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的，但是我当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演唱的歌手在他胖胖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他敏锐，他坚持，他有一点不羁。虽然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用音乐说话的我们总是要尊重他对音乐的理解。和弦是那么的简单深刻，配上这个电影的拍得唯美的公路爱情风光伦理人事片，会显得很有味道。我们掌声有请宋冬野、莉莉安。 时候，就会觉得里面这个女子我真的在生活当中见过她，但只是见过，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她。也许她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地方，把自己藏了起来，只有我在夜晚惦念着她。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今晚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看到了朝文 Sky 关注了我，他说他是一个穷书生，只会写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自如其人。我忽然想送你一首歌曲，送大家一首歌，在自己的生活里学会爱自己疼自己。现在有多少人说我只在乎你，有些人没有勇气再说了吧。我希望所有人都幸福，有个在乎的人，有个在乎你的人，让爱有光。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这首歌曲邓丽君唱过，很多人唱过，我喜欢梁静茹的版本啊，应该是梁咏琪的版本。她的歌声里透着一种高个子女生唱歌时的味道。 如果有那么一天， 这个歌里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寄望，深情的真爱，羞涩的表达，纯真的时代。 任时光匆匆流去，